我哋呢個香港咧都仲有啲慈善機構同埋啲義工，咁啊出錢出力去救佢哋，幫佢哋。咁但係老實講一樣嘢，我唔話俾你哋知，你哋邊度會知啊？你冇人知噶嘛？我要流浪狗，流浪狗咯，有病咪得佢打針打死佢啦。喂，大佬啊！那些都是寵物，都是以前都有主人，只不過因為某種原因就令到那個啲唔養佢，唔即係叫做咩啦？我而家啦，可能遺棄咗佢喺街頭啦。 有陣時兩個情侶咁樣嚇，好嗰陣時就買隻翻嚟養下，啊跟住咧拆檔啦，唔好啦，啊就劈低咗佢冇養，其實真係好陰公嘅， 冇錯， 即係等於人一樣。 咁所以我哋呢套《無合》呢套戲咧，就將佢介紹俾大家聽，你哋。那些寵物以你遺棄了它都有生命的，那我們希望就是 尊重 絕育 尊重、啊、 尊重它沒錯了，就領養一隻就救一隻，就不要去購買了，如果你真的要養就是不是這樣， 是的，因為你就不停地去購買它，那它們可能不同有些不好的不停地繁殖它，讓它迎合你們的顧客，其實真的 我想問 嗰度好似你睇過嘅喎， 係啊，我睇過啊，係啊， 我咧就準備買飛入場睇下， 多謝你支持， 好睇嘅，我覺得好寫實，好真實，好貼地，好感人，真係嘅。臨尾睇到最尾嗰陣時，真係兩行眼淚。 Okay， 我準備睇，我叫曬啲親朋戚友啊， 係啊， 值得睇，真係值得一睇嘅，真係值得一睇，因為我哋真係唔知道原在我哋喺我哋身邊嗰啲，淨係知道啊寵物狗啊。沒理到街邊那些，原來哇受了傷，好可憐，真的好可憐，好可憐。 其實狗跟我們人都一樣，其實狗又有些富貴狗，有些名種狗那些、 啊、 我想問一下你們，人都有大有錢佬和窮的人、 嗯、 其實我們在這個看下去應該眾生平等的嘛、 啊、 那為什麼有些人可以住名樓，住即係嚇好有錢， 係啊，食得飽飽肥肥咯。 咁因為人會奮鬥啊嘛，係、 嗯、 咪？好啦，咁啊，陣間第二下半部咧，我就會講下大家嘅奮鬥史啦。因為我哋都唔係話一出嚟就會豐衣足食啊，順風順水噶嘛，係咪？ 係啊，我都好 有精神咁樣。咁啊，大家都有高有低。咁、 嗯、 啊，我哋下半集先至講嗰啲奮鬥史。咁啊，頭呢一半集咧，咁我哋又講一啲。其他吹水的嘢啦，你中意講乜就講乜啦，啊，咁啊，啊都做你講先啦。 我啊， 係啊， 呢排咧真係好失禮，咁我失業喎，其實又肩又手痛，咁啊失業咧嘛，咁我做咗好多年嘢噶啦，咁做 sales 你知啦，跑腿啊，跑到啊周身骨痛啊，真係好攰啊，著高踭鞋周圍走，咁啊而家會覺得咧係。身體真的很重要，健康對自己每一個人很重要，比任何你賺錢重要緊要很多。咁、嗯、我開始咧識得攤翻慢啲嘅人啦、 嗯。 我講嘢本身好快好快好快，我而家將個節奏拖翻慢啲，做人咧知音啲、平衡啲，唔好咧哇樣樣都咁緊張。做嘢要真係盡力，呢嚟一定要啦。但係有時休息啊，要放鬆下自己都應該。你話係咪啊？ 哇！呢樣嘢我真係要學啊！ 我都仲喺度學習緊啊。 但係你做緊嗰一刻咧、嗯，你係諗唔到咁多。係 呢樣係我承認嘅，因為我知道你都係一個好叻嘅職業女性，好有領導才能嘅， 係嘛？盡個本分啫。 即係我哋想大家分享一下，咁我都話啊，有陣時我哋放咗工應該要做啲咩咧？係咪真係要吃喝玩樂咧？其實唔係嘅，有時可以真係去幫下人咧，都真係好開心嘅，係咪啊，高 Sir？ 咁我想問一問你哋啦，嗱，講你 Dodo 姐先啦。咁你出嚟做嘢，你到而家啦，就而家冇做嘢啦。我想問你一樣嘢，第一份工你做咩嘅？ 第一份工啊，我去做 promoter， 即係推廣員。 推廣員係咩點樣做法㗎？ 喺啲超市做 promoter 啦，即係 sell 一啲自己啲產品啲 product 咧，去單對單面對啲客，無論係男女啊都有嘅。 好高智慧㗎喎！ 唔使嗰陣時就唔使㗎，總之咧個樣唔醜，嗰陣時都應該 OK 嘅。 我想問你一樣嘢，你會唔會怯場啊？嗱，其實你啲靚女咧，而家做 promoter 有啲。鹹濕的麻辣佬啊嚇，係咪要講得咁大家都會清楚啊嘛嚇，有猥瑣佬啊咁樣走埋，就同你又問下呢樣嘢咩？其實想食豆腐嘅，咁你對咗呢啲人，你會點啊？ 誒嗱，呢樣咧，其實你我諗，如果係我哋嗰啲咧，可能天生都可能接觸好多人啦。雖然細嗰時後生細個，咁見到有咁樣嘅目的咧，我哋仍都會 sell 佢嘅，因為客嚟噶嘛，客仔嚟嘅，一定要俾依個服務佢嘅。咁啊，可能盡量同佢講翻 product 啲嘢啊， 兑翻一啲 product 嘅錢啲啊，去叫做攔一攔佢啦，係咪？咁如果通常咧，你都應該會知難而退嘅，見你都好多時咧，將呢啲 product 啊或者嗰樣嘢咧，淨係同佢講一樣咧，佢就覺得冇人㗎，係咪？冇人咁可能佢自己會退後啲，咁咪又可以咧繼續又 sell 下其他嘢咯，即係叫分散下注意力咯。咁如果你講到喐手喐腳嘅，咁你梗係用翻你 咁冇理由喐手喐腳嘅。 你又冇話啦。 我話俾你聽啊，如果我遇著啲人咧，我可以話俾你聽。我會笑住對住佢，我會令到佢買咗個產品佢。 笑一定要笑住對住啦。 笑住，我要令到佢本來佢唔係買嘅，佢係想溝你，或者想話就佔下便宜嘅。我有辦法令到佢會幫我買咗啲嘢，包住走。 你知唔知個便宜咧？便宜咧就係同我買嘅，就係最便宜啦，係啦，係嘛？ 咁你要令到佢嗱，你要倒翻轉頭啦，嗱 sell 嘢你要辦法噶啦，嗱講翻 sell 嘢啦嚇。如果佢話你嗰個產品，我唔理你咩啊，賣個煲或者賣個鍋啦，係咪？咁你我如果俾咗我，佢要想嚟食我豆腐啊咩咧，我就會令到佢會買，就點咧？嗱，佢哋用你嘅辦法令到佢買啦。嗱，阿先生你乜乜乜嚇？你屋企有冇煮飯㗎？嚇，佢一定唔會話係煮飯我老婆煮嘅，佢唔會話呢句嘅。因為如果話呢句，佢用什麼溝你啫？屋企都有老婆啦，係咪先？咁一定會話冇啊！我都係自己一個人。嗱，咁你啱啦。如果你真係自己一個人煮嘅，你一定要試下我個 pan 啦，或者我煲啦呢套嘢。嗱，第二個人我就係你都知啦，我就你都大家睇到佢幾多錢啦，唔好講咩細細就係。九折或者九五折，我俾個折頭你。嗱，係我自己私人嘅啫，因為見到你嚇、啊、都係誒，雖然英明啊，又話威武啊，但係你冇個好嘅價差，去令到你自己去自己攞一鑊嘅好嘢，係咪先？ 不過嗱，我又咁睇喎， 係咪？ sell 嘢咧，其實好全面，唔係淨係讚對方就得嘅，唔係淨係讚嘅，因為有啲情況咧，係真要同佢咧。不要對罵嚇，唔好拗一樣嘢。但係有樣嘢咧，就係話大家研究一下咧，可能佢會覺得你個觀點啱嘅。啊，個個都唔肯咁樣同我講呢個實情嘅嘢嘅喎。啊，你會咁樣講咧，佢可能咧俾你吸引住嘅。除咗當然外賣個 product 啦，嚇當然 係啊，佢哋叫 product。 除咗 product， 咁你其實我哋做 sales 嘅最終嘅目的咧，都係要賣出我件貨品，我賣親嘅嘢咧，都係優質貨品嚟。好似我上呢個節目、哦、都係。 其實咧，可能我。我嚟講啊，我 哋翻嚟講啦， 因為我就都可能喺呢方面有優勢啲、 嗯， 因為我哋嗰啲產品係科技、高科技產品啦。 係、嗯、啊， 咁、所以頭先咧，阿高 Sir 話喐手喐腳啦，咁其實唔係啲客喐我哋喎，通常係我哋喐啲客噶喎。 係咩？ 不過就喐手啫，就唔係喐腳啊，因為我哋都唔係嗰啲智能鎖啦。 哦， 咁我哋係用一隻手指去開門噶嘛。 誒、欸，咁 所以我哋成日咧會喐手嘅。 哦，用手指 捉住我哋係我哋嗰個係俾。指模即係更加高的安全叫手指靜脈啦。手指靜脈，咁你係咪要喐手啊？ 係啊， 我成日都會捉住個客，你試下 啦，試下。 所以喐手喐腳唔係個客，係我哋啊。 好啦，我又想問你，咁如果你話你 嗱， 你話做智能鎖啊，咁即係間公司係你去即係成立佢翻嚟做嘅， 係咪創始 人？我想問你一樣嘢啦，咁你又咁靚女，你又一個女仔，點解你唔做美容產品？你唔走去做呢個呢、這個時裝啊，咁樣都係啱你做噶嘛，都無啦啦真係做，做個鎖啊嗰啲啊，鎖係開鎖，係開鎖佬啊！我哋而家 喺 坊間佢開鎖佬，佢啲男人嘅男人工作，你無啦啦做乜嘢去做啊？ 係喎，真 係 咧。 其實應該咁講嘅，即係其實我哋係做嗰個科技嘅研發嘅啫、 哦， 研發。咁不過我哋研發咗啲好靚嘅鎖啊，啲 product 啦，就交俾類似阿 Dodo 呢啲咁叻嘅公司去賣嘅。咁其實我覺得機緣巧合啦，其實我覺得女仔去做科技其實係好酷噶，即係會好特別嘅，真係係好特別，因為化妝品好多人 係都係女士啦。 咁同埋最主要就係我都翻去一個 case 啦，即係我細個嗰陣時啦，咁我媽咪就買咗一個即係啲我唔知道可唔可以講人哋嘅名啊，得唔得㗎？ 得，你講咩都得㗎啦。 連乜佛啦嚇，咁樣樣喂12萬一個保險櫃㗎。真係 12萬蚊一個， 係啊，真係咁傷啊，好貴啊！跟住佢成日咧，因為嗰陣時爹哋成日都會有波啦，因為佢大學教授啦嘛，咁成日會有啲波咁樣樣。跟住咧，佢成日咧就係即係嗰陣時係用指模嘅 ，OK。咁成日見到佢著到哇好靚，要參加嗰啲波啦。咁但係就硬係開唔著嗰個保險櫃，佢就好想好敏感，其實個人化到好靚，化妝化好靚，跟住成日好敏感，成日哎呀我真係好想攞把刀劈咗。但係佢明知劈唔爛嘅， 通常咧就是因為咁樣去遲到嘅，跟住爹哋又本身係好開心啊，兩個人要出門口去參加啲宴會啊咁樣啦。咁跟住成日因為咁樣就嗌交啊。咁我嗰陣時細個啦，話啊，但如果我去發明到一樣嘢咧，係一樣係好方便用個手指咧，而唔會開唔到咧，幾好咧咁樣。即係其實我由細個咧就會咁樣諗啊，正如好似我而家我仔仔咁樣，喂一塞車佢話啊，第日我會發明一樣嘢咧，一撳咧一塞車一撳咧架車就飛過去嘅，即係其實真係咁嘅喎，即係細路女嗰陣時候會有咁嘅一個諗法，咁真係大個咗都好幸運啦，真係去做到呢樣嘢咯，咁所以就所以剛才我們在說啦，就是我們經常買東西啦，我們說回剛才買東西啦，即是你們可能要，譬如你買化妝品好啦，你是不能立刻去試的，有很多東西真的，你說面膜難道你叫個客人在 這裡，你要跟他鋪面膜啊，是可以嘛。 OK， 但是我們那些幸運一點，那些科技真的怎樣特別，就是這件事，我們會放一個指模的襯板在這裡，那我們放我們一個指靜脈的襯板在這裡，即是鎖啦， OK， 那我們是會隻手呢 會有些水的，那我們指模那裡是篤極都篤不到的，但是我們的襯板 你說這件事我記得一件事 真的是捉住他們的手啊，仲要成杯水喺度喎，喂，滴住啊，唔好抹啊，唔好抹，一篤哇就虛到喎，好神奇，所以就賣到嘢啦，係好好賣。 咁就你呢啲， 所以我哋成日係我哋喐手喐腳。 我哋好似嗰度去要過關咧，吸嗰個我哋馬來西亞嗰啲啊，咁我哋有時吸落去唔得咧，佢就會揾啲嘢叫做抹抹，捽捽捽捽捽咁樣先，再壓落去嗰度先至過到關嘅。 第日好啦，第日希望我哋越做越大嗰陣時候，發展得大嗰陣時候，過關都可以用埋我哋嘅技術啦。 呢、這個將會我話俾你聽啦，呢、這個潮流冇辦法㗎啦，一定會用翻 嚟。世界在轉，乜嘢都係啊，越嚟越好。 因為你哋用你哋公司咧，即係頭先我都上過佢哋公司啊，去傾第二樣嘢，咁啊突然間見到啊。Katie 在做得閒啦，我話你嗰日做節目都係得一個人，啊，同埋阿 Dodo 兩個啫嘛，咁啊過埋你一齊傾下啦。咁我哋傾下最好一我哋個節目啊，唔係一定要講鬼神噶嘛，講乜都得啊，高科技都得噶嘛。所以你啲觀眾睇我哋呢度咧，就日日都估唔到我哋會講乜嘢嘅。好啦，咁一樣嘢就睇嗰門鎖喎，咁老實講夾慢喎，我隻手指去篤一篤佢，咁佢就開啦。咁我第二隻手指篤佢，如果你係冇註冊嘅，你哋開唔到嘅。點解啊？原來Katie 話俾我聽，佢哋嗰啲用嗰個靜脈係咪啊？ 手指靜脈。 靜脈喺裏邊咧，我睇到裏邊咧係有啲筋啊，好多我哋嗰血管嘅筋啊，嗰啲筋原來幾十億定幾多個億人啊，但係冇一條同嘅。 係即係基本上，譬如 twins 啦，雙胞胎都唔一樣， 都唔一樣， 即係唔一樣。 放落嗰個機嗰度咧，佢就會將你嗰個裏邊嗰啲血管嚟辨認你究竟係咪呢一個使用者 本人 使用者嘅本人。 其實呢樣嘢。 同埋好一個就係佢譬如指模我哋去複製啊嘛，大家都知道$200佢買到網上買到複製，但其實呢個指靜脈就唔得嘅，就唔得冇得複製。 哇！咁啱曬我呢啲大懵城啦！哇！我唔知啊，呢排咧可能頭先我出街我都先係鎖匙又唔記得帶，真係懵到上心口，可以咁講。 你只係講鎖匙啊？ 係啊，我真係我話點解咁大懵㗎？其實呢樣嘢又關乎翻真係工作壓力大㗎。其實香港人真係工作壓力好大。咁就話如果你真係，不如我轉咗嗰啲鎖，係咪門鎖都可以裝得㗎？ 門鎖都可以。 可以啊，翻工咁啊唔啱曬你大懵城。不過而家都好流行㗎啦，開始係咪陸續都會係。 我哋咧頭先同阿高 Sir 喺度傾偈啦，咁佢講緊動物啊嗰啲啦，講緊個毛盒啊嗰啲啦，即係最主要係。想幫啲動物啦咁樣，咁我哋都成日喺度講笑。我頭先同佢講笑，話係啊，人哋咧成日話，嗰只狗識得自己開門走出去㗎。我話第日你用咗我鎖咧，嗰只狗開唔到㗎啦，真係開唔到。 嗱，因為個門鎖咧，佢哋有條柄㗎嘛，可以撳條柄或者撳落佢就開得到啦。 咁嗰啲大嘅狼狗啊， 嗰啲狼狗或者大狗一擒到你，見到你咁開門，佢就咁 咯。係啊，學到㗎。 因為狗學嘢係好快脆。 真係好快脆，真係好快脆。 嗱，貓就唔會咁學㗎。同埋豬咧就冇咁聰明嘅，豬同大狗會嘅。咁佢而家佢哋個門鎖體咧就有粒滴嘅，佢哋要開嘅時候就撳粒滴嘅。咁我就問啦，咁如果你哋有冇研發到你話啲靜脈啊嘛，動脈啫，咁嗰啲狗啊貓有狗爪噶嘛，如果佢俾個安樂窩俾佢，等佢自由出入，我哋可唔可以將嗰只貓爪咧？佢哋會識嘅，抌落去嗰度，佢哋可以自由出入嘅，佢個世界。 應該講啊，即係其實佢嗰個原理一樣嘅，其實動物都係生命嚟。 係啊係啊， 其實佢都有靜脈噶嘛，咁其實原則上係得嘅， 係得嘅， 係得嘅。 不過就係話睇下你睇下會唔會係用呢個方式嘅啫。 咁會唔會限住咗？限住咗幾多個？幾多？嗱，我哋鎖匙咧就任配啊，可以。 係啊，冇錯啦。 咁如果指紋，你係一 one by one 啦，跟自己啦。咁係咪要？譬如我一家人，我五口，一家五口就五口嘅。 呢個冇問題， 冇問題啊。 其實我哋用到去會員系統，其實你五十萬個都得㗎。 哦，即係變咗係公司鎖都係咁嘅咯喎。 翻工打卡咧，但係屋企唔需要咁多啦，大概二十三十夠㗎啦。 嗯嗯嗯。喺呢樣嘢咧，好多公司我哋就奪卡㗎嘛。 我哋奪卡係啦， 其實個道理都係。 即係下次啊，我哋攞曬呢邊，我叫啲工程師啦，就研發下一個動物嘅， 係嘛係嘛，都係 啊，都 誒有一個係我有一個新啲嚇，係因為而家動物嘅 嚇，唔係有啲人有啲人咧。就我記得住村屋啊，或者住啲大屋啲大啲嗰啲屋企咧，佢哋都俾嗰啲寵物咧係好自由度嘅。 係 嘅。咁但係就唔係叫有啲地方梗係唔俾佢入啦，係咪？係啦。咁喺佢個世界裏邊，佢中意由呢度去咗之後，咁佢咪攬只貓走啊、狗走，教一教就識㗎啦。揾到等等落去就去自己嘅。 起碼自己間狗自己有自己出入。哎，我話主人，我而家要出去行下啦，咁樣係嘛？係幾過癮嘅，記得幾 新穎。其實而家個高科技咧，我哋初時以為係幻想。但係而家變成真嘅， 犀利真係好犀利。 嗱，好似我哋行過中國銀行啦，咁啊中國銀行而家就好多櫃員機咧，隔離都有個指模機嘅，嗰個咁樣嘅指模機啊，定係嗰啲佢個有個用途係點㗎？ 其實舊陣時係指模嘅，咁但係舊年香港有幾十台機啦，就換咗做指靜脈。 哦，指靜脈 就係啦，就係我而家做緊嘅呢個科技啦。咁其實點解？因為資產啊，即係需要一個安全。咁同埋我哋有陣時人咧，我哋成日以為自己好聰明。咁咧，你為咗個安全性啦，即包括我哋銀行卡啦，或者係我哋網上銀行嗰啲 password， 其實而家都係用 password 啫嘛。 係啦，係啊。 咁 password 換下換下，自己真係懵咗。 係啊，我咪就嗰啲人咯。 兩個禮拜 我成日都唔記得㗎啦。 我所以我真係好慘㗎，呢個記數字記成，我真係好頭痛。 所以後唔使 啦，真係大懵成啊！哎呀，呢個真係應該好，我哋 要 揾個試下先。 一指安全行天下，以後你戴隻手指啦，指靜脈出街得㗎啦，乜都得。你接仔啦，我哋接 BB， 啊 有自然接啊。係啦，唔需要帶張卡，跟住翻工唔需要打卡，翻屋企唔需要鎖匙， 車 所以我哋真係 車都好似話， 車都其實車都得嘅， 車都得嘅， 車都得 嘅，哇！真係好廣泛喎，真係，哇！啱曬大懵城，啱曬我呢大懵城。 我哋有時成日上網啊，一會哎呀死啦！我入呢個 passport 記得又唔記得啦， 唔記得㗎，我自己 set 咗個佢哋成日話俾我聽，喂，即係我有股票户口㗎，咁跟住佢哋話，誒你好耐啊，你半年都冇換啊！你真係要換喎，一定要換先俾我 lock in 喎。咁好啦，我換啦咁樣。哇，唔用得上次嗰個用邊個？ 又 咗兩個星期，我自己唔記得咗。 會嘅 lock 唔到， 太多。 總之都係要去到中環，特登上一趟去。喂，揸住身份證。喂，我唔記得啦。 如果有你個科技，就解釋。 其實我話俾你聽， 解決咗壓力。 你又講啊？你講啊 ？Password 嗰條咧，我亦都話問你啊。 少量壓力。 係咪好多人咧就用自己個身份證 number 啦、出生日期啦、電話號碼啦？ 好容易估啊！真係。 係啊，嚟去咧呢啲啊。其實呢啲係最唔安全。 靠唔住嘅呢啲嘢， 係 好容易估得到嘅，係咪？ 所以我哋即係其實講翻啦，就係其實科技啦，我覺得係好緊要嘅。即係令到我哋會係個生活輕鬆咗啦。 係啦，因為好壓力好大，你仲要記咁多嘢，你睇下我點解會唔記得帶鎖匙咧？其實都係一個壓力嚟㗎，真係。 同埋咧，就住阿 Dodo 以後買嘢啊，都唔使唔俾人喐手喐腳喎，你喐人哋隻手腳，我哋就唔使用到啦。係你喐手喐腳 係嘛？ 係啊。 我去幫佢拍下條相呢樣嘢。 OK 㗎。 嗱，其實我頭先我去到你公司咧，去睇過望過啲嘢啦，咁。裏面有啲門鎖啦，仲有啲夾萬咧，夾萬都係本來要輸入密碼，又用鎖匙開啊。咁我想入到裏面咧，我試啊，係全部都係用嘅手指就可以開得到嘅。 係啊，其實原則上得嘅，同埋咧，其實我哋喺度講啦，就遲啲廣泛應用之後啦，其實我哋都想係用翻啲老人家。咁可能我哋會俾政府嘅，可能有陣時會喺街啊，咁啊警察叔叔見到阿婆婆啊阿伯伯啊坐喺路邊，死咯！我都唔知屋企喺邊，有冇對身份證？跟住你問佢婆婆啊，佢陳婆婆咁啊，阿仔電話又唔記得，係好慘㗎。有時經過好複雜先湊到，原來呢個係秀茂坪啊邊個咁樣㗎。所以以後咧，其實我哋都有即係自己有個即係 有個諗法，就係第日可能會用一個慈善嘅方式啦，就幫政府研究一個，就譬如扶老人家啦，即係你唔好理你叫咩名都好啦，你隻手指一篤落去，因為佢係一定係本人啊嘛，因為指模點解做唔到咧？指模就係、是。基本上75歲以上老人家啦，都好難用， 係因為嗰個手指紋都有變。 咁我哋可能第日啊，警察叔叔你揸住嚿嘢，婆婆你篤篤手指啦，咁樣咁啊篤，哦，原來呢個婆婆個仔係邊個，女係邊個，住喺邊度，咁啊即時打到電話叫仔仔女女嚟，湊佢翻屋企啦。即係我哋其實係真係咁樣， 係做唔到啊，做得到嘅。 做得到，做得到。咁我哋就可能第日咧， 向住呢個方向又即係幫多啲人 啦，咁啊係啊。 其實咧，我覺得一樣嘢咧，做生意一定揾錢， 係， 但係揾錢之餘啊，我都要回贈翻俾個社會啊嘛。咁而家你頭先你講嗰個科技咧，我覺得會幫到好多人嘅，因為好多人都問過我，嗱，大家都知道我係喺法科嗰度咧，就都少少名啦。咁好多人就問我，我走失咗啲狗啊，就或者就走失咗嗰啲人啊，或者嗰啲公公婆婆啊嗰啲啊，可唔可以同佢問下施工啊，可唔可以問下走去邊？咁我就話俾你聽，狗我就唔會同你問啦，人我就同你問，喺邊個方向就可以。咁如果你研發咗你嗰啲用隻手指可以登記咗你自己所有嘅嘢，咁如果佢真係啲老人家，我哋同佢登記咗之後咧， 盪失路咧， 唔使啦，盪失路揾一啊，佢即係揾到個老人家啦，唔知係咩啊，唔緊要，就攞部機揾手一嘟落去，咁就全部嘢出曬。 即係佢個仔係邊個，電話幾多，屋企住邊度，全部都知道。因為有陣時佢已經唔知道屋企住喺邊啦，你仲要期望佢記得阿仔阿女個手提電話，係好難噶，真係好難。 咁而家你做咗都係， 包括我哋但係咧就科技係要研發啦，研發需要時間啦。咁所以我哋而家首先就係個小朋友啦，我哋講緊社會安全都係好緊要嘅。咁我哋而家首先就用喺細 BB 啦，因為而家大概香港大陸都係啦。你譬如去接小朋友啦，都係用一張 卡啦，係啦，即係係啦，係啦，儲蓄卡。 咁有時可能阿高人姐姐或者係邊個啦，婆婆嫲嫲或者係媽媽啦，去接有陣時太趕啦，時間太趕，跌咗張卡喺街，咁啊真係好慘啊！即係後果真係，你求其一個人執到，求其一個人執到呢張卡咧，真係可以幼稚園將小朋友帶走嘅喎。真係唔需要任何解釋啊，因為呢張卡係真噶嘛，係真嘅呢張卡。 咁人哋係認卡唔認人㗎嘛， 係學校 有個人接嗰個小朋友，咪俾佢帶走，唔代拎咗去。各陣各嘢啊嘛， 所以我哋而家就首先係小朋友，因為小朋友係好需要保護嘅對象嚟嘅。咁我哋而家就會研發啲幼稚園接小朋友啦。咁我哋淨係你當然係家長去揾佢有六隻手指，即係呢六個人去接小朋友啦。咁下次去到幼稚園啦，咁你就擺隻手指落。哦，原來我呢隻手指去尖。可以接哪一個小朋友啦，咁樣咁就唔會有啲犯罪嘅嘢咯。 但我又想問，其實咧，而家你講呢啲， 係啊， 會唔會好貴？ 係 都唔係，會唔會好貴㗎？ 我哋 即係啱啱我嗱我自己我哋啲啊， 我哋樣樣都研發出嚟，喂大佬研發嗰啲都幾廿萬， 哇，好貴嘅。咁啊，淨係知道咁貴，只能知就不能買，不能做啊，係咪啊？ 即係我哋咁樣講啊，講住咁講，我哋蝕底啲啦，因為我哋係首先普及咗先啦，咁再去賺錢啦。即係其實我哋 係 咁。 嗱，其實一樣嘢，如果你係蝕底啲咧，係用人多嗰個。幫襯啊！人多用嗰個藥個系統，咁你嗰啲成本咪低咯。 係啦，冇錯。 如果你又得十個人用嘅，嗰個成本就高啦。 O K 嘅，大家都消費到嘅，消費到 啊。咁啊，真係幫咗好多人，起碼幫到。 會啊。 好似頭先你話啦， 小朋友做完之後，我哋就會研發老人家啦。咁啊，真係咁。真係會咯！ 好似而家你研發咗啲嘢出嚟㗎啦，你話嗰啲門鎖，即係屋企大門啦嚇，屋企大門，咁我哋就揾隻手指就得。咁嗱，我都想買，不過我又唔知道有冇咁多錢啊！咁啊起步價， 唔係先 講起步價嘅先。係 啊，不過啲 都係同指模所一樣價錢，即係幾千蚊啫。 幾多千蚊啊？喂，三千又幾千，十千又幾？ 係啊，我哋講緊產品啦，佢其實有唔同嘅功能，有唔同嘅價錢。 係啊。 咁我哋而家就好簡單講個蘋果手機啦。 嗯，係啊， 十六 G 同埋一二百 G 個價錢已經唔一樣啦。 係啊。 咁所以如果你係睇翻個鎖個 功能 啦，即係譬如。啊、我又要遙控，又要有 APP 遠程去控制啊，隨時睇到屋企人翻嚟啊、出門啊， 喂，其實幾好 嘅 喎， 有陣時咁樣喎。譬如話個老人家話：，我落街買個買支豉油，即係點知咁耐都冇翻嚟，其實。 做阿仔阿女啊，即其實睇到咦阿媽攞咗佢咁耐咧，咁其實都好嘅喎，對屋企人一個實事嘅一個你知道嗰、那個，或者有小朋友本身可能你四點放咗學，應該四點半翻到屋企嘅，咁如果佢篤啲隻手指翻嚟屋企咧，咁你爸爸媽媽個其實個 A P P 咧手機度已經睇到阿仔翻咗嚟，點解過咗一個鐘未翻咧？咁你開始揾佢啦，係咪去邊個機鋪啊？去邊度玩啊？或者係有咩意外啊？其實係好噶，其實我覺得好噶。咁其實呢個就係因人而異嘅。如果你覺得啊，我需要咁就揀一個咯。 譬如好似我咁啦，我仔大曬咩唔使啦，總之話 最 緊要簡單啦。你俾個鎖我，揾到我放喺手指內嘟，咁我就喺屋企， 係 啦。咁你可以有三十人啫嘛，咁我啦，我啲仔啦，我啲孫啦，咁樣總之嘢，總之嘟就可以入得屋企啦。咁我就啊，咁大約 普通嗰啲功能， 大約三千零蚊 搞 掂。 咁所以如果呢啲普及咗咧，就其實幫到好多人。 冇錯啦， 即係最緊要，我成日覺得係要簡單 user friendly。我話成日咧又要普及，又要人哋負擔得起，唔好整做一啲咧虛無縹緲嘅嘢，真係幫到大家咁先好咯。 咁譬如你話我想要功能多啲嘅，咁你咪可能俾多啲零 即要求 又 要 風險又要，咁如果你啊，即係一樣嘢，而家我哋香港嘅地價咧，係應該係20,000+一尺嘅啦，最彈到。我問你，如果20,000+一尺地，我把門鎖係5,000左右，有咁多樣嘢咧，我都覺得係值得嘅，因為人哋研發使好多用腦啊嗰啲錢啊。嗱，依家我就唔係賣廣告嘅，賣廣告我就話俾你聽，我就唔係咁賣嘅，你明唔明啊？ 不過我哋咧係 係啊，快我仲會講出嚟，乜嘢請幫襯，乜公司。嗱，我依家冇人叫你幫襯啊，不過話俾你有啲咁嘅嘢啫。 即係其實我覺得生活當中其實講緊香港人點解咁好似頭先 Dodo 講，哎呀又唔記得咗攞， 係啊真係啊，係啊係啊好煩。 其實係因為香港人太緊張啊，啲生活好緊張， 揾食 壓力好大， 你知唔知啊？ 揾食 幾次啦，地鐵一彎，跟住就可以癲曬啲人， 好似你睇電視 係啊， 真係好嘅。 其實我哋做得香港人都幾慘下嘅。 咁冇咁講， 唔係啊！即係點解慘咧？打工嗰啲就真係好辛苦啦，因為佢哋翻到遲到又要扣錢，又要扣勤工，又扣 嗰樣嘢，係啦，所以唔咩噶真係。 咁所以你都係好嘅，研發都多嘢係幫啲多啲人， 我覺得幫係真係幫人。 咁尤其是我最中意你幫咩？幫啲老人家， 同埋幫啲電視劇，我都咪見到哇！個老人家坐喺路邊，屋企又唔知邊要打俾阿仔，又唔知去邊度。真係就算有啲路即係經過嘅人啦，想幫佢，你講唔到你屋企喺邊，阿仔係邊個咩電話，佢都幫唔到噶。所以我其實都有個夢想，係好想為做呢一樣嘢。第日咧，婆婆公公坐喺路邊，唔知道屋企喺邊度，得啦，唔使啦，我哋有一嚿設備，你只要擺隻手指落去，咁啊得啦，知道應該送你翻去邊個屋企啦。所以我哋係好想，真係好想。 你放心。我高 Sir 喺呢度講嘅，我會全力支持佢間公司去做好一啲我哋嘅叫做慈善嘅慈善，同埋一啲係幫到人嘅嘢。我可以話俾你聽，即係做任何嘢都好啦，除咗賺錢，你都仲要令到人哋舒服啊嘛。咁我哋而家老人家嘅，我哋就去幫佢啦。有錢嘅就梗係賺啦，唔通你嗰個豪宅幾千萬蚊，唔通我會話俾你聽啊？2,000賣把鎖俾你咩？你諗你都唔好諗啊！好啦，嗱，上集嘅時間夠夠，我哋去翻個轉頭再翻嚟，再同各位再傾過。 係啊， 嗱，唔好走啊！